失了快乐，他带我上了难得的一课。 对听众来说，听张志成应该是最没有压力的一种感觉，尤其是简单舒服深情的歌，像刚才的这首《快乐》就是张志成的招牌菜，不加多余修饰的编曲，纯粹为了突出好声音和真挚诚恳的唱腔。有一些歌曲的确会给我们一种如老朋友一般娓娓道来的感受，比如说还有接下来这一首《不换》。 不知道该是直走或左转，没有人催我为他做晚饭，没有你不习惯，没有你也情愿，没人心疼我这么晚还加班，想念你钻进被窝说晚安，告诉我什么事情让你心烦，说台北太乱，说日剧结局太惨，说着说着就只听见你打断，拥有你多浪漫，有你多心安，再辛苦也变得坦然，过去的挫折都不算，你是我的期盼，多不平凡，世界都给我也不换，一生有你丰富圆满，哒哒哒，丰富圆满，哒哒滴哒哒。说着说着就只听见你答案，拥有你多浪漫，有你多心安，再辛苦也变得坦然，过去的挫折都不算，你是我的期盼，世界都给我也不换，一生有你丰富圆满，啦啦啦啦，丰富圆满，哒哒滴哒哒，丰富圆满，哒哒，丰富圆满。 其实万芳的大多数作品都带着一些淡淡的伤感，非常难得的是这首《不换》处处散发出了温暖的味道，熊天平的作曲带出了温馨小品的气质，而李宗盛的词作则表现出了细腻的情怀，万芳在这首歌当中拿捏得刚刚好。后来我们也听过熊天平再度演绎的这首歌，虽然依然温馨感人，但是却比万芳的这个版本更少了一些非常特别的女人味儿吧。大牌主大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个声音也是能够自然地散发出温暖特质的苏打绿的主唱 吴青峰。 少有人不喜欢大牌，除非你对时尚完全抗拒。女人迷恋大牌包包、大牌服装、大牌化妆品，男人也别叹气，因为你也许喜欢过大牌球星，渴望过大牌汽车，向往过大牌公司、大牌城市，甚至你也想过要成为一个大腕。 大牌主打歌，手工定制，仅此一家。 如果说我们在刚刚的上一小节的节目当中听到的歌都用了温暖、用了舒服、用了深情这样的词，那么接下来的这两首歌就应该是最简单、最纯粹的快乐了。这首歌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范晓萱，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带来的一首红遍两岸三地的歌。这样的演唱方式几乎是90年代最流行的气音式的诠释方法，因为她纯质的、简单的少女的嗓音让人听起来十分清爽。 说甜蜜甜蜜，只是肤浅的东西。 心事，是那么样的 shining shining 吸引我所有的注意，不管是累在没可靠，我爱在没重要，我已经不想去思考，全部都忘掉，你对我实在太糟糕，我对你却太好，如今我只能自己后悔，只能自己苦恼。哦，你的甜蜜伤了我的心，到现在你说对不起，对不起 Sorry doesn't mean anything。 做流行音乐最难得的就是不随波逐流，能够真诚地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展示给自己的听众。所以范晓萱从大概十几年前开始，就抛却了自己纯真腼腆的小女生的形象，非常坦荡地让我们感受到一个真实存在着的灵魂。所以有人说她就是一个喜欢把心一横的女人，于是我们知道她在成长，她在独立的思考，在义无反顾地往前。大牌主大哥，接下来我们继续要跟你听到的这一位呢，他是范晓萱的好朋友，也是台湾的综艺界的非常厉害的主持人，他就是长得虽然不漂亮，可是相当励志和自信的阿雅，丽华小姐。 行动前存了好久，就等今天一撒而光，因为最近暴走，你会邀我今晚热力开场，请疯狂的 shopping， 样品洋装买个一打，再立双高跟鞋，摇摆舞姿绝对火辣，敷个脸，保湿面膜 ，Oh my face， 精灵地头，洗好头，柔柔亮亮，泡个澡，闪闪动人，再画个彩妆，亮粉打底 ，Pretty baby， 魅力四射，自己都喊 Wow， 推开窗，吸取太阳热度，信心指数狂飙上扬 ，Party 开闹，有我登场，无敌眼线跳，啊哈哈哈哈 ，Oh I'm a super dancing queen， 美男子都为我倾倒，苍蝇在身边绕啊绕。没时间一一叫呼号 Oh I'm a super dancing queen， 热舞的风采太美妙，没有谁能比我花俏，京城午夜神魂颠倒，发烧配我恰到好，小鹿在乱咬，等不及热恋开跑，快走

上另外的人，爱情大概都这样了。我们不快乐，快乐后不再快乐，就在这 快乐不快乐，这首歌里面的郑秀文很有一些温暖的，甚至有一些很不像她自己的演唱。因为我们所熟悉的郑秀文应该永远带着自信非凡的态度，带着凌厉的眼神，带着荧光粉红的优美的浓妆，所以听到刚才这样温婉深情的感慨，难免会让我们觉得动容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台湾的天生的爵士嗓的女孩，她是王若琳。 我怎么都不想睡，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深深的呼吸，心中充满想你的甜蜜，想和你走在一周，想要你牵我的手，傻傻星球。 想飘在外太空，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 王若琳在演唱这首歌正式出道的时候仅仅只有不到20岁，所以台湾的媒体惊呼她为天才少女。你可以从她的声音里面听到一个非常老的灵魂，她仿佛经历过很多人生的起伏和沧海桑田的变化，这是作为一个歌手而言相当难得的礼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个声音里面本身就住着温暖特质的歌手，这是林志炫翻唱顺子写一首歌。 月亮在你的眼睛，太阳在我心，现在我唱这首歌，我只为你，想把所有烦恼都忘掉，做不做得到，你明白我心在燃烧，因为你，因为你。想听，能不能相信，所有的梦里全都是你，会不会停息，和你一起是否不会再放弃，你的心里有没有秘密，我分不清，不要在意，只想微笑写一首歌。

皱纹，好后悔，好伤心，想重来行不行？再一次，我就不会走向这样的结局。好后悔，好伤心，谁把我放回去？我愿意付出所有来换一个时光机。回荡在空气，没人听，最后又是孤单到天明，最后又是孤单到天明。 看过五月天的现场演出，你一定会知道他们在年轻人的心目当中意味着什么。他们几乎就是青春的代名词和代言人。大派主大哥，今天我们的最后一曲要听到的是同样安静，但是跟刚才这首歌却代表着完全不同阶段的作品。如果说刚才那首歌是带你回到青春，那么接下来这首歌是让你在年华老去的时候安静回忆的作品。这是彭佳慧非常有沉淀的嗓音和质感带来的歌《旧梦》。 像落花随着流水，随着流水飘向 心爱的人儿何在？